花园里四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轻轻跑，夜色多么好，鸡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，夜色多么好，心儿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。小河静静流色月光，一阵清风，一阵歌声，多么幽静的晚上，一阵清风，一阵歌声，多么幽心上人我身旁，默默看着我不作声，我想对你讲，但又难为情，多少话留在心上，我想对你讲，但又难为情，多少话留在心上。长夜快过去，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福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教。